28号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，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探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现如今在动物园附近呢，有这么一座桥叫高粱桥。虽然现在这个地方是车水马龙的，可是关于这座桥的由来还有着一段传说故事呢。一个孩子的模样决定了北京城的样子，一口古井里有着光怪陆离的故事，一座每天都能看见的桥有着它由来的传说。800多年的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传奇故事？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这些传奇又了解多少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北京城的传说故事。咱们昨天就说了，因为刘伯温照着那幅八臂哪吒城的图开始修建了北京城，这样就可以镇住那个孽龙。没想到啊，孽龙因为这事儿还生气了，于是乎就引来了高粱赶水这么一段传说故事。不知道几百年几千年了，北京当地老人都这么说，早先呢，这北京可真是苦啊。那个时候北京不是陆地，是一片苦海，谁都管它叫苦海幽州。后来住在苦海幽州的人呢，都跑到西边北边的山上去了，把这片苦海就让给了龙王。龙王跟他老婆龙母带着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一大家子就占了苦海，还在苦海里边自称是王爷。他们的日子是过得美了，可是我们这些跑到山上住的人呢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。苦到什么份上啊，连顿饱饭都快吃不上了。后来这样的苦日子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突然就有这么一个穿着红肚兜名叫哪吒的小孩跑出来了。看到老百姓日子过得这么苦，马上就跑去跟龙王的一大家子打起来了。结果这小孩啊，真叫一有本事，整整跟龙王他们打了9981天，结果这龙王龙母被哪吒制服了。可是龙王的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都跑了。就这样，自打龙王龙母被拿住了以后，这幽州苦海的水就平下去了，慢慢的露出了地面。哪吒为了不让龙王再捣乱，就把北京城的每一处海眼都镇起来了，还把龙王龙母压在了一处最大的海眼里边，上边修了一座大白塔，叫龙王龙母整天看着这座白塔。苦海幽州的水算是平下去了，就不再叫苦海了，改名叫幽州了。自打叫了幽州之后，就慢慢的有人在这里边盖房子住下来了。慢慢的，这里的人气儿也旺了，早先跑了的人呢也都回来了，这里渐渐的有村子了，大伙儿又像往常一样的在这儿生活，老百姓的日子转好了。可是您别忘了，在大白塔的下边，只是压住了龙王跟龙母两个人啊，剩下的一大家子可全跑了。跑哪儿去了？这龙子当初一看爹妈被抓了，就赶忙带着老婆带着孩子一溜跑到了西山脚下一个海眼里边。 在那里自称是龙宫，他老婆自称为龙母，一家子一声不响的过上日子了。这一家子现在看着这幽州苦海的人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啊，可自己躲在这儿心里这叫一个生气，总想着找个茬儿再回去给他们捣捣乱，再出来发发水，淹了这个已经不叫苦海的幽州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有一天这龙王听了一个信儿，说这幽州啊要盖北京城了。一听说这个，他这气儿更不打一处来了。他想啊，我们的龙宫你们人给平了，现在还要在这儿盖新城，哎，我必须得想个方法治治你们。可是这龙宫的算盘还没打好呢，这第二个消息紧跟着来了。什么消息啊？那就是刘伯温跟姚广孝背对着背画了八臂哪吒城的图，打算按照这个图修建北京城。这第二个消息对于龙宫来说呀，那更是雪上加霜了。于是就跟龙婆说了，这可糟了心了，你说他们多狠呢啊！幽州这地方真要是建起了八臂哪吒城来，那咱们就别想再翻身了。看见龙宫这么生气，龙婆在一边还劝他呢，哎，得了算了吧，他盖他的城，咱住咱的海眼龙宫，就别再找麻烦了。龙宫一听自个儿老婆这么说，气得一跺脚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，我总不能瞧着他们过好日子咱在这受苦吧，我得趁着这八臂哪吒城还没盖起来的时候把城里的水都给他收了，叫他们盖不了，让他们活活渴死。龙婆一看呐，自己也拦不住了，就只好乖乖的听丈夫话吧。龙公龙母两个人这一宿都没合眼，开始合计着怎么办这事儿。算计好了主意，第二天一大清早，这俩人呢就带着闺女儿子推着一辆独轮小车进城了。他们把这车上啊装满了青菜，装扮成老乡进城卖菜去。这龙公推着小车，龙婆呢在一边帮忙扶着，闺女儿子在后边远远的跟着，就这么着混进了北京城。等进了城之后啊，这一家子哪有心情卖菜呀，赶紧找一僻静的地方把菜全周了。龙公龙婆先是带着闺女儿子在城里转了一圈，按照算计好的法子依计行事。龙公先让龙子把城里所有的甜水都给喝干净了，再让龙女儿把城里所有的苦水给吸干了，喝完了之后再让龙女儿龙子变成两个鱼鳞水篓，正好放在小车上一边一个。龙公龙婆呢再假装老乡推着车从这西直门可就跑了。这个时候刘伯温正忙着带着手下建造那八臂哪吒城呢，现在这会儿城是盖齐了，正是带着监官啊修建皇宫的节骨眼上，忽然有一人大汗淋漓地跑过来了。哎呀，包军是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，这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水井他不知怎么了都干了，您快想想办法吧。刘伯温一听，这怎么回事啊，怎么就会突然没水了呢？可转念一琢磨，不对，准是这座八臂哪吒城啊惹了龙公龙婆了。哎，当初啊只把他们父母压了下来，这帮小毛蛋的全跑了，现在要是这八臂哪吒城修好了，他们那一窝子大龙小龙的就再也不能翻身了。想到这儿，刘伯温马上吩咐手底下人分头啊到各城门给我询问去，问问管城门的官今天有没有什么样子特别的人出城。没多大功夫，这些出去巡查的人呢全回来了，都说今天各个城门没看见什么样子可疑的人出过城。直到询问西直门的那个人回来禀报说，这西直门看门的侍卫说了， 今儿个曾经有一个罗锅子老头推着一独轮车出城了，这老头身边啊还有一个老太太帮忙扶着。最特别的是啊，他这车上放着两个水淋淋的鱼鳞水篓，因为别看这水篓不大呀，可是那老头子推车的样子好像特别的吃劲儿，所以呀、啊、他们多看了两眼，估计出城得有一个时辰了。刘伯温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好一条孽龙啊，想把全城的水都带走谈何容易呀、啊、看来现在只有一办法了，那就是派人把水给我追回来。派人追水，这得怎么个追法呢？谁又合适去呢？一个孩子的模样决定了北京城的样子，一口古井里有着光怪陆离的故事，一座每天都能看见的桥有着它由来的传说，800多年的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传奇故事，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这些传奇又了解多少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北京城的传说故事。看到手底下人听完自己这番话，个个都是一头雾水啊，就接着说了，把水追回来也难也容易。难呢，就是追的人呢，如果被孽龙认了出来，这性命可就不保了，他肯定会放出水来把这人给淹死。说容易呢，只要一枪一个扎破这鱼鳞水篓，赶紧磨头往回跑，后边甭管什么响动千万别回头去看，只要跑到了西直门，这个人可就平安无事了。大伙听完了全都摇头，可不是吗，多悬呢、啊、办成这事儿可不容易。刘伯温一看呢、啊、吆喝，没人搭话，急得直跺脚，这事儿可不能耽误，只要这条孽龙把水送进了海眼里边，咱们可就想追都来不及了，到底谁去呀、啊、手底下大官小官，你瞪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谁也不搭腔，这可把刘伯温急坏了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突然听到一声响亮清脆如同银铃般的声音，大军师，我愿意去追孽龙，我一定能赶上孽龙啊，把他的鱼鳞水篓子给捅破了，把水追回来。顺着这个声音呐、啊，刘伯温往后就学嘛，定睛一瞧，一个20来岁的年轻小伙子，大眼珠子，眉宇之间英气逼人，玉树临风啊，这脸上透着一股子机灵劲儿。刘伯温高兴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高亮，是修建皇宫的瓦匠。刘伯温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马上伸手从兵器架子上抄起了一杆红缨枪递给高亮，你一定要小心，记得我刚才说的话，往回跑的时候甭管身后有什么动静，千万别回头，我会带着人在西直门的城楼上等你回来。高亮接过了红缨枪，应了一声是，头也不回的就追龙宫去了。高亮一溜烟的跑出了西直门，可就犯难了，这往北是北关，可以到玉泉山，往西呢是西关，可以到西山八大处，要是往南呢可以到西直门南边的那座阜成门，到底往哪儿追呀？高亮想了想，一拍脑门子，对呀，刘军是不是说了吗，孽龙是打算把水送进海眼里边，那这海眼就只有玉泉山有啊，对，往北追。想到这儿啊，这高亮拔起腿来往北就跑下去了。追了没有多大功夫，高亮眼前就出现了一道夹沟子，两边高高的土坡，中间是一道很窄的夹沟，这个宽度啊，一小车勉强能过去，要是大骡子大马车呀，根本赶不过去。而这沟的两边呢，也有两条路， 这聂龙到底走的哪条路啊？啊，这眼前是三岔口，让高亮可犯了难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土坡上有几个种地的农民正聊天呢。你说这两个水篓子怎么就那么特别呀？你看它一闪一闪的，像不像那龙身上的鳞呢？哎呦，我也纳闷呢。你说这玉泉山那边有多少甜水呀？啊，都是打这玉泉山往城里背水，这老头老太太费这么大劲儿，推着水篓子奔玉泉山跑，这可不是吗？也真够难为这老头老太太的，推着这么俩大水篓子过咱们这车道沟，走的还真快。这么大年纪了，你还别说啊，力气不小。高亮听完了这番话，知道了这龙公龙婆啊，肯定是过了家沟子往北跑了，于是又接着往北追。可追了没多远，问题又来了，高亮跑到了一大片柳树林子里头了。这柳树林子把路可就岔开两条小道了，这回高亮又得往哪儿追呢？高亮正发愣呢，不知道往哪儿追呀、啊。这柳树林子里边啊，有小孩说话了：“嘿，拿大扎枪的哥哥，给我们练一套啊！”高亮一瞧啊，大树底下有几个孩子正拍着手跟他乐呢。高亮心里一动，马上高兴了：“哎，小兄弟们呢？我回头啊给你们练段枪。不过现在啊，你得先告诉我。”你们看没看见一个老大爷跟一老大娘推着水车子打着路过呀？啊，要是看见了告诉我奔哪个道去了。几个小孩啊都抢着说：“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”他们呢往西边那条道去了。高亮说了一声劳驾了，头也没回，撒丫子又追下去了。后来啊，这块地方还得了一个名字，就叫大柳树。高亮这一路上啊，是不停地往前追，一直等到他跑到了一片没有水的泥塘子。这泥塘里虽然没有水了，可是一看就是刚干的。为什么呀？这泥塘里的水痕还都湿漉漉的呢，泥塘中间还有一道车子走过留下的痕迹。高亮心里一琢磨，这里肯定早先是个池塘，哎，这龙宫他们呀，打这过的时候连这点水都给带走了，够狠的呀。我得再快点把这水追回来，要不然呢全城老百姓都得渴死啊。于是他又接着往前跑，不大功夫这高亮又碰见了这么一处泥塘子。这泥塘啊和刚才那一模一样，只是泥里的车辙子印看起来深了好些，这脚印也多了。高亮觉得这肯定是他们一路走累了，要不然呢不会踩这么多脚印。趁这时候赶紧追，一定能追回来。高亮顺着这些车辙的印儿啊，追了没多远就到了玉泉山脚下了。这高亮仔细一看呢，远远的果然有一个装着两个鱼鳞水篓子的小车，一个罗锅子老头和一老太太坐在旁边啊，一边擦汗一边喘呢。高亮这回终于是追上了龙宫一家子，可是就他一个瓦匠能把这北京城的水从龙宫手里夺回来吗？认定了这就是龙宫龙婆之后啊，这高亮心里就踏实下来了。好在是在他们把水放进海眼之前追上的，而且他们现在看起来呀、啊，好像累得不成了，这可正是个下手的好机会。高亮四处学摸了学摸，就猫下腰钻进了高粱地，悄悄的就兜到了龙宫龙婆的后身。看见龙宫啊没发现自己，突然站起身来，朝着车上两个水篓子就是一枪啊。就看水篓子里的水啊哗的一下就流出来了。高亮赶紧拔枪准备扎第二个水篓子， 就在这个时候，这第二个水篓子突然一变，变成了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小伙子，呲溜一下子就钻进了玉泉山的海眼前了。又瞧见龙婆抱起那个被高粱扎破了的水篓子，一股烟儿的变成了龙，往北边黑龙潭的方向飞走了。这几乎啊都是同时的事儿。高粱还琢磨，只扎破了一个水篓子，回去跟刘军师没法交差呀，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听见龙宫大喝一声：“你一个小子，坏了我的大事，找死啊！”高粱浑身立马打了一冷战呐，转身就往回跑，就听见身后边跟涨潮一样的水声哗就过来了，呼呼的就朝着高粱追呀。高粱是没了命的往回跑，身后的水呀也是紧跟高粱，眼看就到西直门了，连城楼上的刘伯温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。高粱心里踏实了，也高兴了，他就忘了出门之前这刘伯温千叮咛万嘱咐的话了，就心想反正没事了，回头看看吧。这回头一看可不要紧呐，这身后的水一下子就把高粱给卷走了。打这儿起，北京城里的井又有水了，可是高粱扎破的那个水篓子是龙宫的闺女喝的水，都是苦水，所以这井啊大部分都是苦水井。甜水呢，您别忘了，是这龙宫的儿子给喝了，当时一出溜的跑了，就把这甜水带进了玉泉山的海眼前了。后来人们在高粱死的地方修了一座桥，这座桥当时是在西直门外北关，北京城里的水都是打玉泉山上流下来的，过了昆明湖再进到长河里，那个时候的长河就叫高粱河。自打有了这个高粱赶水的传说故事，这座桥就改叫高粱桥了。话说到这儿，您可能又琢磨，这龙宫会这么轻易地放过北京城的老百姓吗？他又跑到哪儿去了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心念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瑟瑟霜，风不息，脸颊痕飞冬雨，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，一声淅淅沥沥，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成荫中不相青山剪影，心心念念灯火闪亮，我知道我将终老他乡，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，明月重生 我在天的这边，你在天的那里，成影中故乡青山剪影，心心念手里干胸膛，明月重生一天亮，舍不得像手里开胸膛，相见如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 Cheers.